因为如果红军打下这座繁荣的城市，红军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军需补给。伯弗里知道，这种补充对于长途转战到此的红军战士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红军不停地围攻芷江城，在双方激烈的枪炮声中，伯弗里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吉林以外那座城市的标志，一座不知建于什么年代的宝塔。伯弗里很为城中的基督徒担心，更为贝克尔先生担心。他担心如果城池被红军攻破以后，红军会对贝克尔先生不利，因为在过去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为了他和海曼能被释放，贝克尔先生一直为减少赎金在与红军捉迷藏。当然了，伯弗里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不那么光彩的角色。而自从伯弗里被红军关押以来，红军也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过一分钱，红军对此已经很不耐烦了。五天过去了，由于城池坚固，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有一定实力，加上弹药充足，官兵们都拼死守城。红军因为缺乏重武器，加上国民党军各方援军又向芷江逼近，红军并没有能打下芷江城。攻城不破，红军于是只能绕过芷江，向西南的贵州东部地区前进。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弗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在岑巩县县政府内，县长李森一个人已经在办公室里待了足足一小时了。还在红二六军团抵近湘西芷江一线时，李森就从临近湘西的锦屏和黎平等县的电报中得知了贺龙和萧克率领的红军有向黔东行动的意图。他曾多次向镇远专员报告此事，镇远专员的消息自然要比李森一个小小的县长灵通，因为他一直与尾追贺龙萧克红军的湘军保持着联系。从这些追剿红军的湘军将领发来的电报中，他清楚地知道他管辖下的黔东将面临红军的又一次光临。于是他电告李森和临近湘西的玉屏清溪县长，要他们做好迎战的准备。收到镇远专员的电报以后，李森心里有些紧张了。自从一年多前，也就是1934年9月萧克进入黔东南和黔东地区以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率全县民团与路过的萧克红军进行了多次激战。当然他心里比谁都明白，那一次萧克率军深入黔东南和黔东，被十倍以上的湘黔桂三省国民党军队围剿，经历大广澳、甘溪、黑冲和板桥一系列血战，损兵大半。尤其是在困牛山一战中，200多名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围剿，其中100多名战士誓死不降，竟然跳下悬崖。在灌壁山一战，萧克所部师长龙云率200多名红军战士被李森追剿，连龙云也被他活捉，受到了当时省主席王家烈的高度称赞和省政府的嘉奖，在黔东南和黔东各县县长中出尽了风头。萧克率红军刚刚离开黔东，随后的1935年元月，江西的朱毛红军又接踵而至。在朱毛红军经过岑巩一带时，由于红军的声势浩大，加上过境时间短，因此他没敢，也觉得没有必要组织民团进行堵截。这一次萧克贺龙红军又卷土重来， 由于不知红军是过境还是要在此扎根，因此他的内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惶恐不安。县政府的秘书走了进来，李三一见他连忙问道：张团长到了没有啊？ 县长，已经派人去请了，估计快到了。 李森朝他摆了摆手，示意他先出去。秘书知趣地走出屋去。李森这是要找县民团的张团长来商量大事。李森明白，前年在冠壁山消灭了200多名红军，活捉师长龙云的大功，其实都是张团长所为，他只不过以县长的身份顶了指挥的头功。但他也没有亏待张团长，在那之后他一直把张团长作为心腹之人，省政府的奖励他也分了一半给张团长。现在萧克和贺龙红军又逼近了岑巩，他不得不先做些准备。张团长终于进来了，李森一见连忙给他让座，还把自己从镇远专员和各县县长那里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张团长。 县长，你不必担心，我看萧贺共匪此次前来和上次是一样的，政府的报纸上都说了，萧贺共匪是在湖南被几十万政府大军痛脚之后站不住脚了，才被剿匪大军追赶到我们这儿来的。 李森摇了摇头，他知道这张团长没有读过书，完全是一介武夫。他对张团长说： 政府的报纸你也信？ 按报上的说法，萧贺被打死几十回了。张团长不吭声了。 萧贺共匪此次来前，远非是去年萧匪可比。那时萧匪兵力仅数千疲惫之师，孤军进入贵州，地形不熟，又无给养，加上湘桂黔军以数万大军前堵后追，萧匪被打得七零八落，才有了我民团的冠壁山之胜和活捉匪师长龙云之功啊。可这次不同了，据锦平和黎平等县传来的电报说，萧贺共匪不下数万，声势大得很呐。 听到李森的话，张团长不禁有几分胆怯了。他问李森说： 县长，那我们怎么办？ 我是这样想的， 李森对张团长说， 我们不能呆坐在这儿等着共匪上门来，我们应早做准备。 张团长凑了上来： 那县长您说，我照您说的做。 李森说：你带县上的民团赶快赶到与玉屏相连的水尾乡一带去，集中那里的民团和青壮年，我算了一下，几百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此次你去不是像去年那样堵截共匪，而是去查看共匪的情况。同时啊，你还是要像上次那样，在那一带大肆宣传共匪共产共妻，发动乡民在萧贺共匪来时上山避难，让共匪得不到粮食。我想呢，共匪一定不会在此地久留，不过是借道而已。 张团长笑道：就算共匪想待下去，他们屁股后面那些政府大军也不让啊。 两个人大声笑起来。停了一下，李森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张团长啊，要是王省长还在任就好了，他可是最看得起我们了。 张团长一听，不无感慨地说： 是啊，可惜他走了。 这件事儿，李森再清楚不过了。贵州官场上的人有谁不知道呢？1934年10月，王家烈配合湘桂两军重创了萧克以后，将萧克赶到了湘西一带。紧接着，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离开江西长征，又来到了贵州。王家烈再次倾其全力阻击朱毛，不想中央军跟随朱毛进了贵州。当朱毛离开贵州以后，蒋介石却对王家烈下了手，用卑劣的手段将他赶下了台。据说陈诚还想借机杀他，但是蒋没有同意。王家烈这才得了一个中央军事参议院 中将参议的闲职。李森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就涌出一股酸楚的感觉。作为一个边远地区的小县长，能够在这多事之秋得到一省之长的青睐，本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可这王家烈却又下了台，蒋委员长整人也太狠了点儿。李森觉得王家烈剿共匪还是十分卖力的，可蒋委员长却这样对他，这未免有些让人寒心呢。想到这里，他心里思忖，这一次堵截萧贺共匪一定不能像上次那样卖力了，否则落了个王家烈的下场，那才是划不来呢。第二天一大早，张团长就带着民团赶往湘西北方向与玉屏接壤的水围乡去了。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元月八日这一天，红二六军团进入了贵州玉屏县。在这里，红二六军团兵分两路，红二军团向西南不远处的岑巩前进，红六军团则向西北方向的石阡前进。张团长带领100多名团丁爬上了一座长满松树的小山坡，山坡下是一条通向水围的小路。当他正准备带着队伍下山阻击红军的时候，就看到山下村子里到处都是红军，人数不下千人，他吓得连忙退回山上。从山上的树林间可以看到红军与村子里的老百姓相处得非常好。红军把村子里地主家的猪拉了出来，在老百姓的帮助下，就在院子里把猪杀掉。连猪被杀时的嚎叫声，张团长他们都听得非常清晰。而此时他们只得躲藏在山林中，大气儿都不敢出。当天晚上，张团长带着部下下山，准备悄悄地离开此地。可当他们下山后才发现，周围几十个村里都驻有红军，原来一些红军竟然绕到了他们后面的村子里住了下来，他们根本走不出去。直到这时，张团长才知道眼前的红军绝非是一年多前那只疲惫之师了。他心里紧张极了，后悔不该来到这儿，甚至还想着堵截红军。他带着团丁们在山上转了一夜，还是没能走出这片山林。天刚刚亮，一个当地乡民背着一个背篓走上山来，远远地看到了张团长一群人，那人吓得转头就往回跑。一个团丁举枪就要射击，被张团长一把抓住枪杆，大声地训斥道，你疯了，想把我们暴露不成？然而张团长的心还是慌了，他急忙带着队伍朝山林深处走去，打算从山林的另一面翻过山去。可是当他们来到山林的另一面时，就听到山下传来了许多人的声音，这才发现这一面山下的红军正在集结队伍，人数足有好几百人，并且分成几路朝他们躲藏的山林跑了上来。张团长被吓得魂飞魄散，他知道肯定是刚才那位乡民向红军报了信，他下令大家赶快离开这片山林。但手下几百号人这时也不听他的号令了，团丁们四下奔逃。就在这时，山下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是红军呐喊的声音。张团长带着十几个心腹不顾一切地在山林中飞窜，他们好不容易才翻过了山头，仗着熟悉地形，然后绕道直奔前面的杨桥区而去。元月九日清晨，奔逃了大半夜的张团长一行终于来到了杨桥区街上。 又累又饿的张团长一行直奔区公所。到了区公所以后，张团长见杨桥区王区长还在睡觉，于是连忙把他叫了起来。王区长睁开睡意惺忪的双眼，见到县民团的张团长，连忙起身安排人给张团长一行倒茶弄饭。张团长对他说： 你快点儿，红军就要到了。 王区长满不在意地对张团长说： 红军还在玉屏，离这儿远着呢。 张团长说： 你还在做梦吗？我们昨天在渭水就看到红军了。 真的吗？王区长有些紧张了。张团长说： 我还能骗你？你看我们这一身露水。 那你们和红军交火了没有？ 还交火？ 张团长苦笑了几声： 漫山遍野都是红军，你敢交火吗？ 两个人正说着，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个团丁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张团长报告： 团长，团长，红军打来了。 张团长和王区长吓得魂不附体，两个人连忙跑出了区公所，顺着小街拼命地逃窜。不熟悉地形的张团长紧紧地跟着王区长后面拼命奔跑着，一步也不敢落下。一行人刚刚出了小街，就被红军战士们发现了，于是几名红军朝他们开了枪。张团长和王区长两人慌不择路，一下子栽进了水田中，红军战士一拥而上，将两人活捉了。原来红军战士从抓获的团丁口中得知，在水围附近地区山林中逃跑的就是张团长一行人，他们正在向杨桥地区逃跑。于是在被俘团丁的带路下，红军抄小路赶到了杨桥，终于抓获了张团长和王区长。红军对两个人进行了审讯，有团丁悄悄向红军检举报告，张团长就是一年多前在灌壁山一战中残杀了200多名红军战士的指挥员，而且红十八师师长龙云也是被他抓到的。龙云后来被押送到了贵阳，之后又到了长沙被杀害。红军一听大为震惊，连忙再审张团长。在事实面前，张团长不得不低下头。得知这一重要消息，这支红军立即将此事向上级报告，上级吩咐将张团长押到红六军团处。3天以后，张团长在石阡被红六军团枪决，这也算是为龙云和在灌壁山惨死的200多名红军烈士报了仇。红二军团从岑巩西北和北面而过，在岑巩境内只待了4天。元月11日，红二军团后尾部队离开了岑巩，经江口直奔石阡而去，与红六军团会合。听到红军来到岑巩消息后，立即离城出走的李森，直到红军离开岑巩后的第5天，才知道张团长已被红军枪毙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